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在我们今天的留声地带当中，第一首歌曲选择了这一首来自前辈妮的《一只小雨伞》。这首歌呢本身是一首日本歌曲，后来呢有了闽南语的版本，而前辈妮呢正是根据闽南语的版本呢重新填词了这首歌曲，意境和闽南语呢是基本相似的。好，继续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洪亮的成名作，这首歌由张洪亮自己作词作曲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。 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？ 爱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 来自张洪亮的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江林的歌手带来的歌。江林呢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，她是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女歌手，曾经著名的作品呢，包括有《中国新娘》以及《分手》等歌曲。下面这首小调式的歌呢，也是江林的代表作之一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我的小妹》。 来自江林的《我的小妹》，而下面我们要留声地带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成龙的《醉拳》。成龙呢，在1978年出演了电影《醉拳》，这成为了他电影里程碑当中的一个作品，而从此呢，确立了成龙的喜剧功夫的路线。1994年，成龙再度的拍摄了《醉拳二》，下面我们要听到就是电影《醉拳二》当中的主题歌《醉拳》。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，江湖中创名号从来不用刀， 我不用刀， 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， 我已肩挑， 不喊冤也不求饶，对情义我渴望。

时呢，很多人都把这首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是当思念远方的情人，思念远方的爱人。著名的词作家创作过《凤凰与飞》《情人的眼泪》还有《春风它吻上我的脸》的陈蝶衣，为了思念他当时不能相见的儿子，因为那个年代香港和内地呢是很难沟通的是不能互相自由的来往的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，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思念他的儿子。而他的儿子也非常的有出息，他是现在中国内地呢非常知名的指挥家，叫陈谢阳。好，继续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曲，同样也充满了凄美和伤感，这是童安格的《花瓣雨》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来感受一下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陶喆的《月亮代表谁的心》，当然是根据经典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改编而成的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和陈慧娴的《飘雪》同曲不同词的，来自高胜美的一首歌曲《蝶儿蝶儿满天飞》。 蝴蝶恋花美，花却随春去春回，与君双双飞，你却只能留一夜。人情似流水，流到我心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能叫成纯洁。蝴蝶为花醉，花却随风魂散飞。我心慢慢给，你却将爱当宿醉。成灰，盼一些，恨一些，却始终不当后悔。蝶儿蝶儿满天飞，哦，花不谢，心不会飘雪。蝴蝶恋花美，花却随春去春回。君双双飞，你却只能留一面。人情似流水，流到我心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能叫成纯洁。